兄姐妹早安，今天很高兴又可以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好几年前呢，我来过这里。那我记得那一次来的时候，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好像也是在母亲节，也是跟大家分享母亲节的话语。那一次呢，我是用玛利亚她的一生她的一生呢来作为我们做母亲的典范，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的经文呢。今天呢，我要选新约的另外一段圣经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呢，大家看到一个母亲她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母亲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那么她来到神的面前呢，她有一个请求，希望神呢能够让她的两个儿子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做母亲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尤其是在北美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有做过母亲啊。不过呢，我有一个心爱的太太，那我看她已经做了24年的母亲了啊。那我自己的母亲，从他们的身上呢，我真是看见做母亲所要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劳苦。在北美这个地方这些年轻，我们这边有当中很多年轻的姊妹要做母亲更不简单，不单单是要做家务哈，你们还要做好几个 title， 有这个要做老师哈，要教我们的孩子，要做这个心理医师，有的时候孩子外面受苦了，你还要给他辅导哈。还要做营养师、厨师，还要做会计师，有的还要做账哈，这些等等呢，他们都是这个母亲在这边需要做的。可是，在北美这边呢，我们还要做车夫，还要做司机，每天接送孩子，这里跑那里跑。有的时候，你们如果买了房子，还要做这个园艺工哈，每天在外面种草、种花、种草、种菜，许许多多的事情。非常的辛苦，可是我相信今天做母亲的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快乐，因为呢，在你们的儿女的眼中，母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是不是？有一个主日学，我刚刚看到好多小朋友他们在唱这个庆祝母亲节的歌哈，有一个主日学的这个表演节目哈。看到有一个小孩子，他在上面，他们是要演这个主耶稣基督在教训门徒的时候所说的话。那这个小孩子呢，他妈妈非常紧张，因为他演耶稣啊。突然呢，这个灯光一打下来，他这个看到他这个小儿子呢，突然脑筋一片空白，台词都忘记了。他妈妈坐在底下就跟他说：“我认识你。”他不敢讲太大声，要提他台词，可是。讲了半天呢，他好像什么也听不见了哈。结果他妈妈就再往前面一点，然后稍微大声地讲说：“我是世上的光。”然后那个男孩子听见了之后啊，很高兴，这个脸上就放光了，然后很大声的，而且很兴奋地说：“我妈妈是世上的光。”在孩子的眼睛里面呢，母亲就是他们心目中一个。神慈爱的代表，好，神慈爱的代表。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圣经呢，很多的时候，你们可能还觉得很奇怪，很少人用这段圣经在母亲节的时候分享，因为呢，好多好多时候啊，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这个母亲啊做的这个太过分了哈？然后呢，还要惹了其他的十个门徒生气。但是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个母亲，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她仅仅只是要做一个好的母亲。我相信，为什么我们在座的许多的母亲，你们付上了你们一生的劳苦，为的是什么呢？好，我刚刚看到这些孩子们在唱诗的时候，哎呀，每一个妈妈的脸上都有好好多的笑容，不像现在哈，都很严肃看到自己的儿女在上面。表演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劳苦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这个小小的生命，在我们细心的栽培之下，他们有一天可以长大、茁壮， 成为这个社会当中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这样子的盼望，是这样子的希望，促使着我们不断地在为这个家庭付出，为我们的儿女付出。我们今天呢，我想今天就借着这段圣经呢，我相信呢，西比泰的妻子，也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呢，她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最少有三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从她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当然她也有犯错，我也希望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从这个西比泰的妻子的身上呢，或者是雅各和约翰母亲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首先呢，我想我们可以学的第一个功课，从他身上学到的，这一个母亲啊，她是一个，她希望她的两个儿子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份。你们如果看二十章的二十节那个地方，她说什么？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拜他，然后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他对耶稣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面。他是一个带领他的两个孩子来到神面前的人。我相信这个时候，这个故事的发生的背景是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他马上就要准备上十字架了。好，在这个之前呢，他一再的和门徒教训他们一个道理，就是人只要被杀，要交在祭司长和长老的手中，要被定罪，而且要被兵丁戏弄辱骂，而且要上十字架。可是他第三天之后还要再复活。当时门徒他们有多么清楚主耶稣基督和他们的教训，我们不晓得，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将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的国度的内容已经基本上面教导他的门徒了。他们知道神的国度不是在这个地上，但是他们也不太清楚到底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国度，到底他准备上十字架的这条道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可是同时呢，主耶稣基督也教导了他们许许多多有关天国的事情。这个母亲，她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她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准备要为世人成为那个赎价。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在主耶稣基督最后要上耶路撒冷，趁着这个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将来你希望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他们将来长大之后要做什么？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是你年老的时候，你想要留给你的儿女，你最想要留给你儿女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说啊，这个我希望把我辛辛苦苦创办的一番事业交给我的这个儿女来继承。你们看过太多的这样子的故事哈，这个父亲辛苦的工作，母亲辛苦的工作，创办了一番事业，结果交给儿，他们说不要，我不要接你的工作，太辛苦了，我有其他的志向。或者是你的价值观，你希望把你的人生的哲学一些的价值观要交给你的儿女，还是你们想要把很多的金钱留给你？这个最好哈，没有人不要金钱的哈。如果你想要把你的这个遗产留准备能够积攒许许多多的财富留给你的儿女的话，是不是想要把很大的一笔遗产留给你的儿女？最近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故事，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哈。不过我是听查经班的弟兄跟我们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说在中国大陆发生一件事情啊，有一个父亲，老父亲，被他的儿子告，因为他分财产分不均啊，结果还被法院判刑去住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了。 还没有，人都还没有走啊，这个儿女们可能就要来分我们的财产，是不是要把很多的金钱留给我们的儿女，还是要把你的信仰留给你的儿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潜意识里面，你内心里面的思想常常会导引着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决定，我们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如果你的一心是要将一些属世界上面的东西要留给你的儿女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在教养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教导他的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需要努力去追求的东西。但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他看见什么才是对他的后代最重要的东西。圣经当中许多伟大的人物，旧约里面的撒母耳，我们晓得他的母亲哈娜，在新约里面提摩太，他的祖母，都是一些属灵敬虔的姐妹，因为他们教导了出这些属灵伟大的圣经的人物，甚至圣经都把他们记载下来。而且你在读一些历世历代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你不难发现许许多多的伟人，属灵里面的伟人，都是因为他们母亲对他们的影响。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你们大概都晓得，奥古斯丁，他是教会初期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教父，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得救的这个经历。因为他从前呢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教会，因为他这个特殊的这个得救的这个经历呢，所以他对于神学里面的救恩论他有特别深切的了解。他就是他讲的那一句说在我们的内心都有一个空洞，除了这位永生神，没有别人可以，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填满。这样子一位伟大的教父，他从小他的母亲带领他到教会，可是到他青少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神，甚至到他大学的时候开始去寻找一些的异端邪说，最后他甚至进入到了这个相信了摩尼教这个异端，那使得他的母亲为他经年不断的祷告，昼夜流泪。在奥古斯丁他自己写的这一段话里面，他这样子说，他说，我在错误的黑暗当中打滚大约有9年之久，我愈振乏力，而我那敬虔素朴的母亲在祈祷中抱着希望的向主痛哭哀嚎，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后来他把他自己悔改信主的经过，这一切都归功于他那为他锲而不舍祷告的母亲。我们当中有许许多的母亲，我不晓得你在你们儿女的身上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有许许多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价值观可以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最重要的最宝贝的东西是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第二个，他不单单是希望他的儿子们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份，他希望他的儿子们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一个栋梁的材料。他说，在你的国度里面啊，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啊，如果我们是在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要让我们的儿子信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女儿儿子信主，每一个礼拜带他们来教会，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可是要我们的儿女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神国度当中的栋梁是另外一回事。以前我听过这个一个笑话哈，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这个长老不是我哈，不是我， 教会里面的长老呢，他的儿子呢，这个他一直带领他儿子，希望他儿子信主。后来呢，他儿子真的在教会里面很追求啊，要去读神学院呢、啊。他爸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读神学院将来没出息。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那当然是一个笑话，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可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哈？将来你的儿女跟你说，我想要去读神学院，你们会怎么回答？很多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充斥着这个社会，充斥着这个世界。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永生之后，在神的国度中有份了之后，拿到一张 ticket 了之后呢，我们就已经可以了。不够，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在神的国度当中，尽我们自己最大的能力，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希望可以成为神国度当中的栋梁？不是仅仅只是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乃是真正的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圣徒，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一个实实在在每一天为主耶稣基督征战的信徒。你知道，当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他的十个门徒都恼怒他，是不是？我们刚刚读了这其他的十个门徒恼怒他，觉得说，哎呀，怎么我们都已经是跟随耶稣的人，还要在这个地方争这个大小啊这些的事情啊。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十个门徒恼怒他？你们觉得这十个门徒为什么要恼怒他？可能他们也想要在耶稣的右边和左边，只是不敢讲而已，是不是？不好意思讲，结果他怎么先讲了？如果你们想想看，如果这个西比泰的太太啊，是来到耶稣的面前，知道耶稣要去这个上战场，要去赴死了哈，耶稣要在前面带头这个征战，然后西比泰的母亲说：“耶稣啊，求你让我的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跟你一起上战场，一起这个受死，好不好？”那其他的门徒会怎么说？他可能不会恼怒他哦，可能会说：“啊，你这样太了不起了啊，太了不起了啊，我们祝福你，你啊去上战场吧。”弟兄姐妹，这个约翰和雅各的母亲，他并不清楚他在求什么东西。后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告诉他的时候，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在求什么东西，但是他却是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在这个地上，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是在天上。他也知道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上耶路撒冷，要受死，三天以后要复活。不单单是如此，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的话，当然没有直接的根据，但是呢，你们如果仔细的查考约翰和雅各和这个他们的母亲啊，跟耶稣的关系不是平常的关系，他们很可能是近亲。为什么呢？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晓得有四个妇女，非常有名的四个妇女，其中有三个人叫做玛利亚，好，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你如果比较三卷福音书在对于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里面的记载的时候，我念给你们听，在马太福音27:56那个地方，他记载的在耶稣上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有几个人，第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所以有这三个人。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母亲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旁边。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记载的什么呢？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萨罗米，好，你们看到这三个人，其中萨罗米 很可能就是约翰和雅各他母亲的名字，叫做萨罗米。约翰福音怎么记载呢？他说耶稣的母亲，好，耶稣的母亲，其他两卷书里面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是在那个地方，还有他母亲的姐妹，耶稣的母亲还有他母亲的姐妹，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四个人。好，其中两个玛利亚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两个玛利亚。所以呢，耶稣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这个姐妹是谁呢？很可能就是那个称作萨罗米的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如果按照这样子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个母亲是耶稣的阿姨啊。好，雅各和约翰可以说是耶稣的表兄弟，表兄弟。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非常的深切，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在什么地方。当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不知道你要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岂能喝的时候，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说的是什么。这个母亲他不单单要他的儿子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希望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晋升成长，希望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国度当中的栋梁。我想我今天呢，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母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东西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尤其是小的时候，他们可以学数学、英文、跳舞、打球、唱歌、弹琴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太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们把他属灵的生活和属灵的生命都耽误掉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好的机会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成长成熟，将来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神。最后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母亲的身上学到的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对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个时候萨罗米，就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说，我们能，毫不犹豫的就回答说我们能。主耶稣基督他说他所要喝的杯是什么意思？他是要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进耶路撒冷，他准备要上十字架。如果你们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跟父神求，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自己的意思。请问弟兄姐妹，这个杯是好喝的杯吗？或者这个杯是一个苦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这个杯，但是他愿意降服在父神的面前。我相信他们在回答主耶稣基督这句话说我们能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他们所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事实上，如果你们再往后看到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个地方记载的雅各，就是这个地方约翰和雅各的这个雅各，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第一个为主耶稣基督殉难的，第一个。他真的喝了那个杯。我相信他们不知道，当他们回答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很清楚他们所要喝的这个杯是什么？弟兄姐妹，当你决定要一生跟随主的时候，当我们决定要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晓得 我们将来要承受的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地方告诉他们说，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反而你们看主耶稣基督怎么跟他们说。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主耶稣基督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反而预先告诉他们将来他们所要承受的事情。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装备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他在服侍他，在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里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在你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我们当中可能有许多的母亲今天仍然在很多的挣扎当中，每天回到家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啊，还要看老公的脸色，还要这个受儿女的气啊，好像永无止境的挣扎。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的是什么。当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准备要受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我想我们所受的苦，再大的苦跟他比起来都算不上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一条路不是容易的路，做母亲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母亲，为着我们的儿女，为着我们的家庭，再多的牺牲和摆上我们都愿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啊叫做 Solomon 啊 Rosenberg 啊。这个所罗门呢，他是一个犹太人啊，被纳粹党他们一家被抓起来关在集中营里面。这个集中里面只有一个规定，就是只要你能够，你的体力还能够让你继续的工作，你就可以活命。如果你没有办法工作的话，那么你就会被处死。这个所罗门呢，他的爸爸和妈妈、太太和他的两个儿子，统统都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的老父亲和母亲已经年事已高，所以进去没有多久，他就看着他的父亲和母亲被处决。他知道，他的心里面知道，他的小儿子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因为他的小儿子年纪还小，叫做大卫，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大卫。而且他从小就身体很羸弱，可是他不断地为他这个儿子祷告，为他们的全家祷告，不晓得他们明天会怎么样。每一天当他下工回到营地的时候，他总是会很快地找到他这几张熟悉的脸孔。当他们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一起低着头祷告，把荣耀感谢归给神，因为他们又度过了一天。可是这一天终于来了，当那一天晚上他下工的时候，他努力地找不到这些熟悉的面孔。结果最后他找到他的大儿子约书亚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哭泣。他就问他的儿子约书亚说，怎么回事？告诉我，这不是事实。他的儿子约书亚跟他说，爸爸，是的，大卫今天终于撑不下去了，他没有办法做工，所以他们就过来把他带走了。他爸爸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爸就问约书亚说，你妈妈呢？约书亚就跟他说，他说大卫被带走的时候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慌，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哭。结果他的妈妈就过来牵着他的手跟他说， 不用怕，我们知道我们明天在什么地方。于是就带着大卫跟着他一起去。我想神借着这些母亲他们这种牺牲来让我们勉勉强强可以看见一点点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舍命，这是何等大的爱。做一个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要牺牲的，是要付出代价的。神的国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走。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是一条牺牲的道路。然而撒罗米，我们现在叫他撒罗米，我们不叫他约翰和雅各的这个母亲啊。这个母亲呢，她也有犯一些错误，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想我从两个方面来看，他犯的错误不是非常稀奇的错误，是我们当中可能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会犯的错误。第一个，他没有认识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儿女的前途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儿女的前途是在谁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他来到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求耶稣让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的时候呢，耶稣可以体会他的心情。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反而把握这个机会教导他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耶稣对他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好难学的功课。你知道我们的儿女的前途，我们可以为他预备好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带他上最好的学校，我们可以教他最多的技能，我们可以预备他许多的知识，但是他的前途是在谁的手中？他的前途是在神的手中。这个对做父亲的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对母亲的就是头脑上面我们能够了解，但是要想到那个从小替他换尿布，一直换到大，什么事情都来问妈妈，什么事情都替他做主，一直到有一天要放他出去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的女儿跟儿子都是来 Madison 读书啊，现在我的儿子还在这边读书哈啊，然后我每次送他回学校的时候呢，这么已经不少年了，我们现在也慢慢习惯了。但我刚刚几次我送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我开始回想到从前我跟曼娟，我们23岁结婚，然后就飞到美国来哈。那个时候我们离开我们父母的时候，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我们父母亲，我们母亲在机场跟我们送别、拥抱、哭泣的那种感觉啊。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么婆婆妈妈啊，赶快了啊，飞机要飞了，要走了。但是现在开始可以体会到母亲的那一种这种分离的那个感觉。可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的儿女的前途是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我们能够在小的时候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将他们能够教养成人，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的责任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把他托付给我们的神。神也应许我们，在箴言书告诉我们说，要教导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神已经把这个应许给我们，不用担心。我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昨天，我儿子因为他礼拜五晚上庆祝母亲节，他最近又要考试，他特别飞这个坐巴士回去跟他妈庆祝母亲节，妈妈好高兴。第二天呢，他又要坐巴士走了，他妈妈就硬要把东西吃的东西要塞给他，他说不用了，我没时间吃啊，不行，一定要带。哎呀，两个人在那边拖拖拉拉好久，我说儿子都已经那么大了，不用带了嘛。我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做母亲的一定要把东西要塞给做这个儿子的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 抓住神的应许，神告诉我们，我们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能够尽的本分我们做好了，在他小的时候你严加管教，让他走当行的道路，走在神的正道里面，他的前途是在神的手中。连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当然可以这个让他们两个人要做什么，但是主耶稣基督都这样子告诉他说，这个是神所决定的，神所决定的，我们做父母的岂能够控制我们儿女的前途呢？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儿女交给神，这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但是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们说，我很确信当你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神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把我们的儿女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第二件事情呢，撒罗米他不是很清楚的，主耶稣基督用后面的三段的经文呢，花了四节的经文 actually 是花了四节的经文来解释撒罗米他所不太能够领受的。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常常也不太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太能够领会到这个道理，但是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在26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耶稣看出来撒罗米他希望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在他的左边和右边呢，他的动机是好的，希望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服事，能够更为神所使用，但是难免在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我们不能够说出来的一个想法是说，当我们的位置越高的时候，那么就有越多的人可以听从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地位，更多的荣耀。这个是世界上面的观念，但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不错，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君王，有奴隶，有雇主，有雇工，有那些有权力地位的人，我们很敬佩他，我们甚至惧怕他。他说一，底下的人就是一；他说二，底下的人就是二。我们很希望能够自己能够达到那样子的位置，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不是的。在我的国度里面，在你们当中，你们如果谁愿意为大，你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看起来好像和世界上面的道理完全的相反，但是其实这个道理是举世皆准的。如果你想想看，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所最敬爱的人，最敬爱的人通常都是什么样子的人？是那些高官显贵有权力的人吗？还是那些一生默默服侍，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大很大影响的人？你愿意做什么样子的人呢？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来到世界上33年半的时间，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没有办过一所学校，他没有开过一间医院，他甚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是羞辱的死去。他的一生成为世人的羔羊，但是你看这个世界上整个的历史因为主耶稣基督而改变。人家说推动摇篮的手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手，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手。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这个革命性的改变，就是说 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服侍越多，那么你就要做更多的服侍。是的，神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不一样，他来到这个世上是服侍众人，当他临去的时候，他甚至为门徒洗脚，用这样子的例子来彰显一个服侍的重要。但是弟兄姐妹，要学会一个服侍的功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尤其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仆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可能要受很多的气，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还要受气，不但受气，可能还要受冤枉，还要受凌辱。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再回头看看做母亲的，有没有发现做母亲好像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把母亲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彰显。有人说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啊，造母亲他花了最大的功夫，因为什么？他希望借着母亲这一个角色，让我们可以体认一下那位看不见的神在我们当中的爱。在一个家里面，母亲是一个仆人。我不晓得你们家怎么样哈，我知道孙耀明很会做饭，所以你们家可能你常常做饭，是不是？好，我们家的话呢，我是从来不做饭，我太太不让我做饭，所以我们家里面呢，这个从上到下所有的事情是我太太这个一手包办哈，所以她是我们家最大的仆人。可是你如果到我们家问问看谁说话算的话呢，你们就知道谁是我们家的主人啊。做仆人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受荣耀的最基本的条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也许我们现在要学会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仆人。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教导你们的儿女去做仆人？开玩笑，怎么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仆人呢？是主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道理，是要教我们去做仆人。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将来能够为神所重用的话，也许我们现在开始要学会怎么样教导他们做仆人。要做仆人，不要让他成为在家里面娇生惯养，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家替他做好摆在他的面前。也许我们应当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学会去服侍别人，那么有一天他也许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栋梁。好，我想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个地方我今天提到了在撒罗米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希望他的儿子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第二件事情，他不单单是希望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他希望他们两个人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栋梁。第三件事情，他愿意，他说我们能，他愿意为这一个服侍摆上他们一切的代价，他愿意在这个事上面付上代价。可是我们也从他的身上，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学到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儿女的生命，我们儿女的前途不是在我们的手上，乃是在神的手中。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们当中愿意将我们的儿女将来他们要越成为众人的手的话，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教导他们成为众人的仆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是要尊敬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我们好不好请我们的母亲站起来，我们鼓掌表示我们对你们的谢意，好不好？我们的母亲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好，请坐。愿意我们的神加倍的祝福你们，因为从你们的身上，使你们的家人在你们的身上可以看见神的爱， 和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神借着你们彰显他的爱在你们的家中，彰显他的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如果你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从你们母亲的身上，或者从其他人母亲的身上，多多少少看见主耶稣基督他那牺牲的爱在你的身上是何等的宝贵。也希望我们当中的同工，我们教会里面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学会怎么样为教会做仆人，吃苦吃亏受气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早上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鼓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主啊，我们都愿意你加倍的祝福他们，主啊，你赐力量给他们，在他们当中，主若有人还在为生活上面，主啊挣扎，主忙乱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你的圣灵每天与他们同工，主啊，给他们时间，给他们安静，给他们平安的喜乐的心，让他们为着你在他们身上所祝福的一切数算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是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不单单是在一年一次的母亲节里面我们纪念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做一个尊敬我们母亲的人，从岁首到岁末，每一天我们都愿意荣耀尊敬我们的母亲，因为她是你所设立在这个世上将你的爱传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聚会，主啊，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因为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的话语可以叫我们听了之后心里明白，主啊，在我们当中，主若是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主啊，与他们同在，主啊，将他们今天所听到的，主啊，能够藏在他们的心中，主啊，让他们能够一生一世，主为你自己的话语所改变，决定愿意让他们的生命也同样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王长老为我们证道，我们下面以圣诗78首来回应。